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少一条，思量不消，自己比天高，什么人他都能打交道，傻傻咧嘴笑。邻家姑娘梦里跟他好，一觉醒来心脏蹦蹦跳，遇到他该说什么才好，脸皮比纸薄。没说大不了，愿世界和平才是最重要。他无怨的、无悔的、固执的、无可救药。二愣子不流泪，有心事没有人了解，这社会多是非。 有一天你会明白，人不能太善良，老好人是要受欺负的，因为人们只会挑软柿子捏啊，他们只会得寸进尺。如果事事都太大度和宽容的话，别人应该不会去感激你，而是蹬鼻子上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适度的有一些脾气，对待有些人真不能太温柔和忍耐了，因为过分善良也是很傻的。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正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 但至少会去试着做最喜欢每个我。试着做最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Bam bam bam bam bam do do do.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试着做最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烦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很多人说朋友比恋人走得更远，其实真正喜欢一个人又怎么会甘心只做朋友呢？所以这就是在恋人和好朋友之间的一种矛盾嘛。我想真正的去放弃自己的爱跟他做一辈子好朋友的这种人很少哦。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境界和状态呀？ 没有听懂你，实在不是我所愿意，在你受罪时候离开你，过去让它变成回忆，希望你不要介意，只是我有我的原因，就怕说了出来伤害你。我

90年飞碟唱片发行的《对你爱不完》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作品由郭富城演唱，这首歌呢也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的旋风，专辑当时在台湾火红的狂卖，从此的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呢，他成为了香港的四大天王，深邃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飒爽的舞姿，搭配一身休闲牛仔，这就是当年郭富城留给我们的回忆。继续我们要听的歌，高胜美《潇洒的走》。 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有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命和心，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破碎的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有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命和心，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破碎的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 的女歌手高胜美演唱的《潇洒的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作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宣传片的歌曲《Return to Innocence》，返璞归真。当年这首回归纯真的歌曲呢，正好也契合了奥运会百年纪念的主题。出自德国的一支非常伟大的乐队英格玛，他们的音乐啊是 New Age Music 新世纪音乐。曲中台湾阿美族艺术家郭英南老先生演唱的《老人饮酒歌》非常的具有穿透力，以至于让人每次都会联想到广阔无垠的天空、草原、大海。而来自英格玛巧夺天工的合成，让这种自然的哼唱和复杂的现代电子乐不仅没有冲突，反而结合得非常的天衣无缝。